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和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，妇女同盟干部和女盟员10月6号在平壤的妇女会馆举行了品德心得发表会。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、妇女同盟干部、平壤市的女盟员参加。另外，农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同盟盟员10月6号在平安北道龙川郡长山合作农场举行集会，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19周年和朝鲜劳动党成立71周年。